沉默是久了点，谁该先说再见？虽然我早有了准备，然而矛盾总难免。我以为能实现，让你再快乐点。这些话说到了唇边，忍不住泪流满面。真的很难两全其美，我们已经试过多少回，避开了枕边，却开始了另一种疏远。说一个谎言，圆一个谎言，我们爱得多么危险，谁也没发现，是自己让这份感情毁灭。因为都想被安慰，竟然以为承诺能减少眼泪，忘了真心的感觉早已经面目全非。该先说再见，虽然我早有了准备，然而矛盾总难免。我以为能实现，让你再快乐点。这些话说到了唇边，忍不住泪流满面。真的很难两全其美，我们已经试过多少回，离开了枕边，却开始了另一种疏远。说一个谎言，圆一个谎言，我们爱得多么危险，谁也没发现，是自己让这份感情毁灭。为都想被安慰，竟然以为承诺能减少眼泪，忘了真心的感觉早已经面目全非。说一个谎言，圆一个谎言，我们爱得多么危险，谁也没发现，是自己让这份感情毁灭。因为都想被安慰，竟然以为承诺能减少眼泪，忘了真心的感觉早已经面目全非。真心的感觉早已经面目全非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